Oh. 吉内拉吉呀呀啦，内拉吉呀嘎啦哈啦，嘎哈啦哈啦吉呀嗦，内玛尼哈啦嘎，哈啦哈啦耶玛吉呀吉呀啦嗦。 Thank you. Oh, 了。